烫就要开播了。 生活麻辣烫，越听越有味儿。 哟，张哥，最近跟哪儿发财呢？ 哎呦，最近手头倍儿紧，这四九城里跑贷款啊，腿儿都磨短了。 您早言语啊，打5688-49，贷款代办服务就上摩尔龙啊，房产、汽车都能贷，还有无抵押信用贷款，贷款成功才收钱。 哟呵，摩尔龙电话是多少啊？ 5688-49。 贷款代办服务就上摩尔龙旗下易贷网服务热线5688-49，摩尔龙。 抗日英雄王二小是历史上的真实人物，还是众多小英雄的群体形象？ 所以说这个形象他既不是山东的，也不是陕北的啊，也可能不是河南的，不是辽西的，因为每一个地方都会有这样的好孩子。 每天日理万机的国家领导人，对于家乡又有着怎样的情怀？ 总之当时他就说了一句话啊，回到这里就等于回到家了，请代我向家乡人民问好。 揭开尘封的旧事，闻听历史与回忆，欢迎收听旧闻节目《往事》。 第69集。话说当年李善长还在的时候啊，朝廷的内部矛盾早激烈起来了。在朱元璋看来，主要是因为李善长。他的大臣这才以地域为界限，较明显的分为两派，相互在窝里大斗起来。大的一派表面上以李善长为首，统领着朱元璋手下的淮西老乡们，在朝廷里面人数众多，而势力非常庞大，包括了郭兴、郭英、汤和、周德兴等人。但是从根本上来说，朱元璋却是这大派的真正首领，只不过他身为皇帝，视野自然更广阔一些。为了他大明皇朝的利益，常常也会自然而然地打击以刘伯温为首的另一派，但是有的时候啊，也会牺牲他的淮西老乡。不过朱元璋对两派的相互攻击又是非常愤慨的。而现如今，替朱元璋夺得天下、建立明王朝的第一谋士刘伯温，在与李善长的明争暗斗里归了故乡。淮西派的表面领袖，被朱元璋称为文臣第一人的李善长，也是回归到故乡了。朝中的事，大多由左右丞相杨宪与汪广洋打理。两人都跟随朱元璋多年，也深得朱元璋看重。如果两人能总结李善长与刘伯温的经验教训，或许都会有个好结果。可惜两个聪明透顶的人却偏偏要重蹈覆辙，又在那儿明里较劲，暗里争斗起来。朱元璋听了两人的陈述，只把目光狠狠地盯着杨宪，过了良久才愤怒地吼道： 难怪有人说你不是当丞相的材料，连这样大是大非的事情都弄不明白吗？ 杨宪没料到事情会是这般结果，一面眼泪鼻涕地流着在朱元璋面前认罪忏悔，一面对汪广洋恨得咬牙切齿。汤和虽然深得朱元璋信任，可他是个非常了解朱元璋并且对他忠心耿耿的人，因为这事儿，他闭门谢客，不去给姑父求情。倒是徐达从北平回来知道此事，去替汤和姑父求情。朱元璋 刚刚狠狠地训斥杨戬，怒气还没消，听说徐达求见，这才转怒为喜，朝杨戬与汪广洋一挥手说：“你们下去吧。”朱元璋非常热情地接待徐达，详细询问了北平戍守的情况。徐达据实一一回答。末了，徐达小心地问道：“皇上，听说汤元帅的姑父偷税？”“是啊，这姓席的仗着汤和的权势，不把国法放在眼里，所以如此，真是可恨。”朱元璋没有正面回答徐达的请求，冷冷地说着。徐达一听，哎呦，再不敢多说什么了。第二天，席生被拉到菜市口，腰斩了。好在朱元璋啊，照顾汤和的面子，没有拖累他的家人。为了席生的事，杨戬栽得太厉害了。他能忍吗？不能。怎么办？报复。要将汪广洋彻底打下去，可又找不出什么好办法来。正在苦恼的时候，朱元璋来旨唤他去。杨宪接了圣旨，不知是何事，心里惴惴不安。随着杨公公来到朱元璋的御书房，朱元璋正靠在龙椅上，闭着眼睛养神。见杨宪进来了，睁开眼睛看了他一会儿。朕处理了席生以后，你认为贪污偷税之事是不是有所缓解啊？杨戬听了，放下心来说：“皇上，在席生偷税案处理以后，我们按照陛下旨意，接着又严处了几宗贪污偷税的案子，只是贪污偷税之事仍然不减，今天还刚又收到一起贪污案。”杨戬所说的事情，朱元璋都清楚。正因为清楚，他才找杨戬来问，想找个办法来解决此事。自从北方的战争基本结束以后，朱元璋把精力放在朝中的政务上。他立刻发现，贪污腐败的事情越来越猖獗，似乎每天都有发生，对朝政的不良影响太大。处理了席生的案子以后，这是朱元璋一直在认真考虑的事情。听到杨宪的回答，朱元璋又问：“你说说，这贪污之事为什么这么多呀？难道是朕的处罚不够重吗？”杨宪想了想，回答说：“依臣看来，贪污600钱杀头，处罚应该算是重的了。难道他们都不怕杀头吗？谁都怕杀头，何况只为那点钱？只是什么？”朱元璋瞪大着眼睛，目光照着杨戬。只是许多人都抱着一颗侥幸的心理，认为自己的贪污之事不会被人发觉。朱元璋听了，哦，眼前一亮。如今呢，最让朱元璋伤脑筋的就是，许多的贪污之徒曾经都是他的亲信甚至亲属，这些人如今大权在握，不尽心为朝廷办事，反而相互包庇隐瞒，贪赃枉法，谋取私利，使朱元璋连一句真话也难听到。这使朱元璋感到非常恼火，但是自己又是孤独的。这会儿听了杨宪的回答，一时感受颇深，长叹了一声，说道：“好啊，好，认为不会被发觉。说得好，依朕看来， 现如今确实存在许多不被发觉的贪污之事，你认为呢？ 皇上英明，如今贪污之事甚多，抓到治罪的恐怕是还不足十分之一。 这太可怕了，难道就没有办法把所有的贪污之事都查得明明白白吗？ 朱元璋盯着杨宪问。 杨宪听了，不敢正视朱元璋的目光，他垂下了头。 朱元璋见了摇了摇头，如今这些臣子啊，遇上事情总是没有一点办法。如果这事放在以往，朕又怎么能打得天下？ 朱元璋这么想着，不由得又怀念起冯国胜、李善长、刘伯温等一干老臣来。只是现在遇到的这些事情，就算让他们来处理，也没什么办法。突然，朱元璋想起了老百姓，这些生活在最底层的人，他们不可能与当官的拉帮结派，更不可能替当官的包庇隐瞒。对于当官所作所为，他们又看得最清楚。 朱元璋又想起了自己小时候，从豆腐房里开始，就不断地听到老百姓谈起当官人的事情。某某是清官啊，某某是贪官，某某当官的让老百姓恨得咬牙切齿，某某当官的被老百姓捧若神明。 想到这里，朱元璋有了一种豁然开朗的感觉，他心中大喜。对，当官的靠不住，我就依靠老百姓，让老百姓来帮助朕，揪出地方贪恶的官员。 朱元璋看了看还是垂着头的杨宪，压抑不住高兴地说：“ 朕有一个办法，可以将官员的贪污之事都查得清楚明白。” 杨宪听了，抬起头来，有些吃惊地看着皇帝。 执笔伺候。 朱元璋吩咐一声，对杨宪说：“ 朕想好了一篇文章，朕念你写。” 朱元璋说完，开始缓缓地念：“ 自今以后，若欲除尽民间祸患，吾若乡里年高有德等，或百人，或五六十人，或三五百人，或千余人，最终负荆灭族，本境为民患者几人，造民福者几人，朕必凭其奏，善者加赏，恶者移之，重者罪之。所在城市乡村，以朕言行，必举此行，即遂天下太平矣。” 杨宪写完了，将这篇文章，也就是大告，递给了朱元璋， 连声地说：“皇上，好文章，好文章啊！” 发露其奸顽，明彰其有德， 皇上真是睿智盖世，想到让普通老百姓来揭露贪官，有了老百姓帮助，贪污之人一定会被揭发出来，这样一来天下就可以太平了。对于肃清贪污之事，朕也是通过一番思考，这才想到了普通老百姓。朕相信真话在老百姓中间，从今日起，朕决定发动老百姓来告官。杨宪，朕令你将刚才朕亲自所做的大告即刻传达下去，昭告各郡县。 臣遵旨。 还有，百姓发动起来以后，你要通知各地关津隘口的把守者，对于负荆面奏的老百姓，即使没有通行证明，也要立刻放行，不许阻挡。 对于阻挡负荆面奏的老百姓的人，要以扣押弥封奏赃治罪。 是， 杨宪回答着，心里是万分高兴。他一直在与汪广阳斗，此时他也突然想出了一个好办法来打击汪广阳。杨宪非常清楚，朱元璋是一个很讲究实际的人，在治国方面更是如此。只要对他的天下巩固有好处，无论是道家、儒家、法家的观点，他都一概拿来为我所用。儒家的孝道对于巩固政权是非常有帮助的，更何况朱元璋又是几十个儿子的父亲，对这一点自然是很坚持，对违背者的处罚非常严厉。杨宪是一个聪明透顶的人，他将朱元璋希望的群众告官与孝道的坚持联系起来一起考虑，立刻有了整倒汪广阳的绝招。杨宪决定发动群众，让老百姓去状告汪广阳的不孝。老百姓的面儿可就太广了，其中有许多忠厚勤劳的人，当然也有不少顽劣的泼皮无赖，这是一个人人都可以利用的群体。杨宪要找的老百姓当然是属于后者了，这些顽劣的泼皮无赖是有钱能使鬼推磨的创导者和执行人。杨宪给了钱，而且是给了很多的钱，于是他们便努力的推磨，组织了近百人赴京面奏。最先发现他们的自然是杨宪，他热情地接待了这些穷的就剩下一条命的老百姓，鼓励他们大胆揭发汪广阳的罪名。老百姓拿了钱，又有这么大官支持，汪广阳显然是死定了，因为对于汪广阳虐待母亲的事，这些老百姓说的是有鼻子有眼，人人都是亲眼见到。而这些老百姓恰恰又都是高邮人，高邮是哪儿啊？那是汪广阳的老乡。坚持以孝道治国的朱元璋可就生气了，他说，我平生最恨不孝的人，连自己父母都不孝，又怎么会忠君，又怎么能爱民呢？这样的人是不配在朝中做官的。于是汪广阳被免职了，像刘伯温那样回到自己的故乡。杨宪深知除恶一定要除到尽头，遗患无穷，并且不肯就此罢休。而且这时候汪广阳罢官在家，对杨宪来说不过是砧板上的一块肉，只能任他随意的宰割。于是他再次发动群众，在汪广阳回乡不到30天时，金陵又来了状告汪广阳的老百姓，只是这次来的人比上次多了3倍，足有近300人啊。那这回告的是什么呀？告的是汪广阳挟私报复，派人打伤一个告状的老百姓，真是孰不可忍也。朱元璋一怒之下差点杀了汪广阳，只是因为念及啊他往日的忠勇，还有他对自己的天下并没有造成丝毫的伤害，这才从轻发落，将汪广阳流放到穷僻的海南。这时候的杨宪才长长的吐了一口恶气，但是他做梦也没想到，接下来的倒霉蛋就是该他自己了。结果不但自己丢了性命，还连带丢了自己胞弟杨希盛罢了官 又割去了鼻子。 听众朋友，刚才您听到的是旧闻节目《往事》，欢迎您继续关注节目的更新。 Thank you.